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MyRadio 和《粤语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啦，8:07今日咧人多到咧排人长咁多嘅，但你听就听唔出嘅咁样，咁就而家好似廿马佛头咁样，而家个就揞住啲重要部位咧，就企喺度好紧张，唔知做咩啦咁样。咁咧就系今朝因为有新主持降临喺度咁样，咁不如就你哋自己介绍自己啦，全部都。 我系 Joey。 Joey Godwin 系咪撞名要罚饮嘢嗰啲啊？ 咩啊？ 撞到 撞咗好多 饮啦！今日两位新主持喺度啦 ，Joey 同埋 Godwin 嘅咁样，咁系唔知佢系边个啦。我当然咁样，咁不如留翻第四节先至深入探讨咯。笨咁样，咁就另外康喺度啦 ，Christine 喺度啦，好红嘅阿莲喺度啦，咁啊陈姐喺度。 阿莲又遮个头，我发现。 阿莲有遮头咩？ 语调 佢自从红咗之后就开始遮头。 冇咁讲，冇咁讲，冇人冇人想知道我向边啊！ 冇人，唔係我就係想知道有冇遮頭咗，我唔想知道你係邊啊。咁我遮頭啦，咁樣咁啊，睇到咩？睇唔到啦，梗係。 緊要啦， 就係咁啦。咁樣今日好多人都喺度啦，咁樣咁咧就幾樣嘢講啦，都發生好多事啦。最主要就係曼聯又輸一場啦，咁樣咁大家都唔係好想知啦。哦，主要我尋日先知，原來李斯特城咧係攞多五分就攞冠軍， 贏咗三場㗎嘛，兩場三場。 上個月咧，上個月仲係攞冠軍係一賠1.5 系，总之 all in 啊嘛， 吓有谂过，不过诶唔得闲去，咁就冇件事啦，咁样好，咁啊废话嚟嘅啫，咁样好，今日讲咩咧？今朝咧就喳喳林讲咗呢单先，因为咧有个细嘅访问仔，咁啊惊阻住佢翻工，咁咧就继续跟进咧就系呢个咁嘅飞机场嘅事件嘅，咁样咁就已经都搞咗5日6日都有噶啦，成件事咁就系梁振英涉嫌咧就揦住个电话咧就话俾人听佢系特首啦，咁有冇乜人知嘅？其实都咁咧就逼咧人逼涉嫌咧就逼咧啲地勤人员咧就要帮阿梁振英个女咧梁仲恩咧就要将咧遗失嘅行李咧就搭禁区咁样，咁就牵连大波啦，咁样咁咧就呢兩日發生過咩事咧？呢兩日咧就係、是、因為政府有關當局啊，禮拜五咧我哋節目講過啦，即係如果你喺睇緊直播啦，你7:00睇緊個直播，睇緊尋即係上個禮拜五嘅粵語政治嘅話咧，咁你就已經都知道啦。其實就黎棟國啦，同埋民航處都已經講咗聲明咧，就話冇違規嘅，即係呢個就冇犯咗呢個嘅，即係冇違到呢、這個安檢啊保安嘅問題咁樣。咁但係咧。就喺尋日係咪啊？即 係 空勤總工會。 前日出過一個，前日再出一個。 尋日再出一個咁樣，喂咁兇狠啲嗰個係邊個啊？ 凶狠啲嘅就係琴日嘅， 琴日嗰、那個咁啊總之就話有啲行動咁樣啦，可能咁樣。好，咁佢有啲咩講咧？ 咪佢琴日嗰個聲明咧，佢就講到明，如果你4月12日之前咧再冇一個交代嘅話咧，或者真係一個正式嘅聲明係講翻究竟佢呢件事阿梁特咁樣做係違反呢個一般嘅規嘅指引咧，佢哋就會發動一個靜坐。咁就會係即係聽日啦，即係聽日就會發動一個靜坐，咁就希望咧所有嘅空服工作人員咧就可以參加呢個靜坐去抗議，即係而家正式咧係發出強烈嘅抗議向呢個民航處，咁就希望呢個羅崇文咧就再有一個正式嘅交代咁樣咯。咁係啦，呢個就係佢主要琴日發出第即係兩日內第二度發出聲明嘅主要內容，就係話如果你再唔 承認呢一個係一個違反指引嘅行為咧，咁佢哋就會齊去機場度靜坐，等佢回覆咁樣話。 OK， 嗱咁及後咧，尋日啦，禮拜日喎，大佬放假喎，咁樣咁就尋日放假啦，今日大家冇放假啦，坐曬喺度咧，因為唔係馬國明啊嘛，咁咧就尋日去到八點幾，臨近九點咧，咁就民航處又再出一個聲明嘅，咁樣咁就關於咧有個別人士咧，即係我哋啦，唔係即係好多人啦，咁就。指咧就係、是、一個機場，指有一名機場旅客，即係 有一名機場， 即係龍蝦女啦。咁咧就關於拎呢個手提行李嘅處理方法係冇遵照呢個國際民用嘅航空組織嘅規定。咁咧民航處咧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失實嘅指控，所以民航處咧就喺尋晚就發表個聲明，就話我們啊即係香港啊一直咧就嚴格遵照國際民航組織就航空保安所訂立嘅規定，要求所有人士包括乘客職員。同埋機組人員同埋佢哋嘅行李咧，係一定要先經過呢個安全檢查，先至可以進入香港國際機場嘅離境禁區，以保障航空嘅安全。所以啊，根據民航處所得嘅資料，有關行李嘅物主獲得確認嘅話咧，咁行李進入離境禁區咧，亦都要。通過安檢咁樣，嗱咁而家即係話嗰個討論點喺邊咧？嗰、那個討論點咧就係、是、民航處，即係政府咧，而家直接話俾你聽，政府我唔 Q 你，你邊個部門咧？而家就話。而家咁樣咧冇違反規則嘅，點解咧？佢而家堅持咬死嗰個 point 咧，就係、是、嗰件行李咧係有過度安檢嘅。但係咧，而家咧前線做緊嘢嘅人員咧，就好似遭遇呢啲咧，咁咧就企硬咗另一個位咧，即係喺討論點樣另一個點就係、 是，唔 係 佢拎入去嘅， 就係唔係嗰個本人物主拎咧。就唔算數嘅，即係雖然正即係你安檢咗嗰嚿嘢啫，即係話我冇事就冇事，咁就屌萬一有事咧。 是 就是話萬一有事，咁口同鼻拗啦，即係裏邊如果有啲違禁品，咁樣咁拎住嗰個咧，就係、是、只係其中一個嘅其實嗰個拎嗰個係邊個嚟噶？代拎係 拎嗰個係國泰工作人員， 係國泰工作人員，即係唔係機管局啲保安啊嘛？好啦，假設係國泰嘅一個好靚嘅空中小姐啦，叫阿蓮咁樣啦，咁咧佢就。關你蛋子咁樣，好你就著空姐衫，好啦，咁佢扭下扭下咁樣就喺機場咁拎入去，好拎入去發個安檢，一開開出嚟，咦點解有 龍蝦嘅？ 又係啦，有龍蝦嘅咧，仲係生勾勾，仲識講嘢嘅咧，咁樣喂唔得喎，未檢疫又剩喎，咁或者冇報税啊，有可能係毒品啊，可能係炸彈啊，可能係U no 根嘅根啊，咁样咁点算咧？咁到时跟住个物主就话唔系我噶、哦，虽然嗰啲毒品写咗我个名咁样，但都唔系我噶、哦，咁样咁口同鼻拗啦，咁拎嗰个就无辜啦，咁样咁啊发生呢个问题。咁去到其实上星期五都系咁讲嘅，即系就算政府几个部门都系咁讲咯，系啊，即系总之经过咗安检就得噶啦，我理得你总之个物主认咗嗰嚿嘢系我，我唔知点认，讲用 FaceTime。 系嘛？ 呢件嘢喎，白色旅行袋喎，朝早。喂，我想讲嘅成个机场啊，都系用嗰款贴咁滞噶啦。 系啊系啊， 即系而家你嗰、那个而家有个好贵几千蚊嘅女做嘅贴啊， 系啊， 个个都系拎嗰个噶啦。跟住搭婆啊，个个都系 LV 啦，咁样。跟住 李克勤贴晒贴纸啊， 系咧，咁啊认一喎，八个咁啊二认啊，咁啊二认喎，啊，呢个李克勤又唔叫人帮佢拎咧，咁啊 好多八曲嗰个， 咁啊记唔到，系啦，譬如系懒潮嗰啲后生廿零岁仔就系拎阿康嗰只咁嘅背囊啦，咩牌子我唔记得咗啦， 我唔知点读啊， 潮咁样啦，我喂，屌拎袋嘅嘢。個個都係拎嗰啲袋㗎啦，咁樣 唔通拎紅白藍咩？ 拎紅白藍咁就易認啦，咁樣就好認啦。呢啲羅湖見得多啦，咁樣咁又點咧？嗱，而家就口龍鼻，即係唔係口龍鼻拗嘅，其實就可以話語言藝術啦，政府方面咁啊，葉劉啊仲犀利，葉劉咧就覺得咧成個其實葉劉唔係犀利嘅，其實葉劉係啱嘅，我想講葉劉講咩啊？佢先講。 葉劉佢話其實香港就得一個特首好易辨認，唔會話即係搞到啲前線人員咧日日幫人拎好多嘢，或者好難辨認咁樣。除咗特首之外咧，其他人咪跟翻規矩做嘢咯咁樣。 特首個女咧？ 特首個女都係包括埋 特首 嘅第一家， 係 啊，都係特首嘅一部分啊。 咁 其實佢講得最過分嘅，其實佢仲有一啲生弊，即係佢又話即係應該以貴賓服務形式啊。 去招待特首屋企人，佢哋特首屋企人啊應該享有特權嘅，話香港得呢個特首亦不為過。 佢真係講特首應該享有特權。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話特首家人係應該屬應該係有個特權啊，以貴賓形式去受到服務係啦。 唔係，我想問咁你做機場噶嘛？ 係。 咁即係 Joey， 我想講我想問貴賓咧，即係 VIP 咧，即係老周嗰啲咧，佢如果佢真係咁樣漏咗行李，要咁樣拎入去安檢，其實係咪服務範圍裏邊嚟㗎？ 咁當然唔係啦，要自己出翻去攞翻入去。 屌，咁啊係咯，同貴唔貴賓冇關係㗎。好啦，跟住阿葉柳就話：喂，唔係喎，呢個世界特首得一個啫喎，咁樣即係現役特首啊，現役特首得一個，所以佢有特權咧。唔係佢從一個好中國人嗰種人治嘅角度去睇咧，就係話喂。只要都唔辛苦得你好多啫， 系国家领导人得一个嘅要， 咪捻嘈啦咁样，即系咁佢意思就系话，如果个个都系咁就话唔得啫，一个半个你咪由佢咯，咁佢又讲得啱，即系你话如果呢个世界个个人都赖屎嘅，咁咪难搞咯，但系只有佢先至赖屎嘅，咁啊移民啦咁样，即系话智障嘅要照顾唔系好多，咪由佢咯咁样。咁一系你系觉得系咁样，咁如果唔系咧，跟住嗰个问题出现啦。喂，特首得一个啫， 叶柳你得一个啫， 系啦，叶柳。 喂，但系唔见行李嘅人有好多个噶嘛？ 嗱，系啦，佢意思就话，你哋啲平民百姓，你哋啲草民，虽然你有钱搭飞机，但系你就草民就系草民，所以你唔记得咧，你自己拎翻特首就系特首，佢系有特权嘅，你吹咩？佢直接就講埋呢樣嘢，位置嘅鋪路，位置嘅鋪路，睇嚟佢成日都唔記得帶，睇嚟就係咁樣啦。咁嗱，而家其實個走向去到邊咧？個走向咧就係而家係空勤總工會出聲啦，即係出聲去到一個會有行動嘅局面啦，就係話如果你唔俾一個滿意嘅答覆咧，咁佢索性靜坐啦咁樣。所以就係咁咧，我哋今朝咧就電話訪問咗。一位辯委嘅，佢個 title 係乜嘢 ？FAU 係咩位？ 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總工會 嘅理事，即係唔係空勤人員總工會啦， 係 國泰嘅， 係 屬下屬下嘅屬會嚟嘅咁樣。你而家 call 佢未㗎？ 係。 而家拖緊 ，OK， 好，咁啊 call 住佢先啦，咁樣，咁咧就希望他回應下，他了解一下咧，即係前線而家同事嘅取態大致係點啦，或者咧要求得到答覆係點啦，同埋最主要都係問翻成個安檢程序嗰個嘅落，即係佢哋雙方講嘅落差究竟係乜嘢啦，咁希望有個即係在職嘅人士可以話翻俾我哋聽啦，咁樣。博佢入嚟，博佢入嚟，心消佢。得唔得？咁啦。 喂 喂喂， 喂系早晨， 早晨早晨，系喂喂，我应该称呼佢咩噶？阿尚杰， 系张生都得噶。 张生，系唔系啊？我知一阵开唔开名又话炒又剩啊嘛，大佬，所以我头先咁鬼紧张。咁咧今朝咧就揾到咧国泰航空咩啊？喂喂喂， 都 OK 嘅，因為 炒咗啦， 係用工會嘅代表身份咧，公司係而家進行呢個工會活動咧，我諗相信國泰係唔會俾我有，因為你即係因為我嘅發言係有任何嘅行動嘅， 係，但係你驚我嚟㗎， 因為香港都仲有法治嘅。 哇！你講埋啲咁嘅嘢， 張生，我哋問你嗰時打喺個直播畫面出咗你個全名嘅，唔好意思啊，張生。 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總工會理事張國基先生，張生早晨。好，咁咧就 張廣基啊， 張啊 ，sorry， 哎，我老化啦，唔係諗住避開，唔會炒你啊嘛。唔係，我睇錯。張廣基先生，咁咧今朝又揾咗你幫手，即係回應一下。喂，講咗雙方討論嘅落差先。嗱，頭先我講咗噶啦。咁空勤總工會嗰邊咧就話，喂，個問題就係唔係當事人拎住嗰件行李入去做安檢咧，就係有違規嘅。咁但係民航處嗰邊咧就話唔係，屌你老味，即呢四個字啊，肯定佢有咁講啊，屌你老味。總之啊，嗰件嘢啊有篤到嗰個咁嘅死人 X 光啊，咁啊算啦咁樣。咁其實嗰個真正嘅規定係點樣咧？ 其實真正嘅規定咧，所有嘅安檢一定係要。我講緊係隨身行李咧， 係 一定係要跟住個事主一齊去過啲安全檢查嘅。 嗯， 因為咧以確保任何時間嗰件物件係唔會有任何人可以再加嘢或者減嘢，當然減嘢意思就係偷嘢啦，加嘢就唔知加啲咩物品啦。因為譬如就算我哋做 cool 啦，即係翻工嘅，我哋嘅 keep 都係要更新，就唔可以話啊，唔好意思，我同事接翻機留低咗，我幫佢攞上機，呢個絕對係唔容許發生嘅。 嗯，即是说就算是 VIP 啦，葉劉所讲的特权人士的贵宾啊，咁样都不会有咁嘅情况嘅，是咪啊？ 嗱 ，VIP 贵宾嗰度咧，佢哋机场咧应该有一个叫做 VIP lounge 嘅。 系啊。 咁嗰度嘅保安咧，佢哋点样做咧？我哋呢边系唔系太清楚嘅。但是你话譬如睇翻嗰啲外交豁免嗰啲，其实最主要都系讲文件，因为你知啦，呢啲吓，啲 立 宾都系有啲咁嘅秘密佢出嚟，主要系话文件可以豁免啊。但系你话搜索机上嘅爆炸品啊、危险品嗰啲，我相信任何人，甚至乎系个当事人自己都希望系可以 都安全啦、啊。喂，去边啊？喂， 系啦， 老劫咗啦，已经咁啦，咁啊仲喺度啦，咁样即系其实即系你张广基咧，佢意思即系话咁，你就算系国家政要啊，你都想只机安全啦、所以理论上都要经过一个保安嘅程序啦，咁样好啦，咁喂，大礼拜五咧，黎栋国又有个说法啊嘛，佢话机舱嗰啲啊都唔系更新啦，咁机舱梗系唔系更新啦，废话啦，咁机舱都唔系更新啦，嗰啲都得啦，咁样咁点回应好咧？ 我谂如果你话要所有寄仓嘅行李都要用所有嘅乘客去自己带上去闸口，然后再攞翻去个个货仓嘅话，呢、一个程序嘅话，我相信咧我谂而家香港对机场都开始出名 delay 嘅话，咁相信不会翻几个起码三四个钟噶啦。 因为咁样嘅，我好少搭飞机嘅，我咁打啫搭唔超过20次飞机嘅，十次唔知有冇，咪有嘅应该。咁咧。喺嗱嗰個説法就係頭先阿張生你講，就係、話你 hand carry 嘅話點嗱，其實有少真係有個認知上嘅落差，因為民航處嗰邊嘅意思就話、是，喂，最終啊嗰件嘢都經過咗安檢，萬一嗰件嘢真係有危險品，我嗰件嘢 block 咗佢，唔俾佢上機，都保障到飛機安全啦。嗱呢一種咧好中國人嘅，即係總之冇事就算夠數啦。呢種係佢哋嘅取態啦。但係我哋作為普通人或者係空勤嘅人員啦，梗係唔係咁，即係其實就唔係呢一個角度啦，而係話萬一件嘢揾到有嘢嘅話，我要追究邊個啊嘛？尤其是你哋即係喺機場做緊嘢嘅人士，如果你而家話俾我聽可以代人拎嘅話，咁隻鑊係你哋可能有機會會上身噶嘛？即係呢個係成個取態唔同啦，包括你哋而家講緊嗰個嘅即係嗰個國際規定啦，即係嗰個國際安檢嘅規定，其實都係講緊如果萬一有事嘅話，應該可以揾到邊個人追究。因為你頭先亦都講咗，就係話其實係保障萬一遇到真係有爆炸品危險品嘅話，我要確保拎住嗰件嘢，拎去安檢，拎去做 X 光嗰條友係拎住件嘢嗰個人咁樣，咁就話係其實都係喺個責任上嘅保障啦。咁樣我諗就理清咗件事啦。好啦，咁而家咧就话可能就需要民航处咧呢两日需要有个答复，否则就有个症状咁样。咁啊，你系总工会理事啦，咁另外就空勤人员总工会出咗咁嘅声明啦。我想问就算未出都好啦，就算未出都好啦，呢几日喺你哋同行即系同事之间嘅反应系点样咧？即系当出咗梁仲恩呢件事之后。 其實我們在飛機最主要的工作，當然你普通人會覺得是這個派餐令到舒舒服服的航班，但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維繫航機的安全嘛。其實要怎樣維繫航機的安全，就是其實即是乘客的安全是為我們的第一的 首要目標， 是的。那你說如果知道有一件行李是经他人第三者，而那个人是未必在个航班上面的， 即是話譬如今次啊梁小姐事件啦，佢就話嗰件行李係而家民航處就話佢向呢、這個用一個 title 就話部分人士啦，我唔知佢部分人士係指邊咩人士啦，佢就話回應呢個部分人士嘅回應就係話嗰件行李已經經過安檢，但問題就係嗰件行李係經第三者嘅處理先至上到佢哋件身邊嘅。解釋係話喺航班上面嘅人，如果你作為一個乘客，你知道其中一個乘客嘅行李係俾第三者處理過，而且嗰個第三者係唔會喺航機上面嘅，你會唔會安心坐翻機先？ 哦，咁啊係喎，如果最尾 好簡單嘅啫， 阿龍蝦女冇相機。咁我彈到爆，大佬見咗 出嚟。同埋我哋想講嘅唔係阿湯前議員講嘅話係一個電話，甚至乎係一啲什麼文件，係一個手提行李。手提行李嘅 size 如果係可以放落一個鑊夾板嘅話咧，一嚿 size 嘅已經可以足以摧毀呢個乘客機嘅。 咁當然啦，咁樣咁但係出咗呢件事，因為我見即係喺網絡咧，有啲人就覺得今次即係國泰啦，或者係空中服務人員呢一個成個界別咧，就食咗死貓啦。我想問，即係以你啲嘅工作嘅時候，同同事討論嘅時候，有冇呢個咁嘅氣氛出咗嚟咧？ 咁當然啦，你話佢哋啲咁嘅貴賓服務咧對於地勤又住地勤嚟講，個工作負擔係非常之重，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嘅話咧，就真係班機起飛之前一個鐘頭就會上到架飛機度，然後就做啲準備工作啫。至於嗰啲行李嘅話，我哋基本上咧就唔係我哋空中服務員係處理嘅。但係相對於地勤人員嚟講咧，佢哋嘅工作量係一定係超負荷嘅，因為你見到而家香港機場嘅人手已經好短缺，所以基本上某程度啲行李實都 delay 嘅話，都會係有關係啦。 啊，即係話如果梁正生多幾個女仲得了咁樣，咁好彩兩個啫，咁波都死啦！而家已經發生咁嘅事。好啦，咁而家咧就會講緊，如果民航處嗰方面咧冇一個滿意嘅答覆咧，有呢個工業行動啦，即係靜坐啦咁樣。我想問而家即係代表嗰方面咧希望羅崇文有一個點樣嘅答覆，你哋覺得滿意咧？ 因為其實我哋個喺公開信嗰度講得好清楚，就係問佢係唔係佢嘅言論係代表呢個機場嘅安檢係永存失望啦，因為佢咁嘅講法就係過去有發生過，將來亦都會有發生咁嘅事件嘅。咁我哋俾個答覆就係今晚午夜12點之前啦，咁我哋都係要等佢答覆啦，因為佢哋辦公室琴日嘅聲明只不過係講有關人士嘅啫，咁有關人士係邊個咧？我哋就唔明白嘅，咁佢哋就唔係回應我哋空中我哋呢個香港空勤總會呢個公開信嘅。咁我哋都唔會認為嗰個係對我哋回應嘅。咁至於有咩行動嘅話，我哋都係要俾翻嘅時間望住答覆啦。但係個行動咧，一定係一個禮拜之內嘅，今個星期之內。同埋我哋嘅行動唔單止，其實都唔可以話工業行動，因為其實航班嘅安全基本上係關所有會搭飛機嘅人嘅事嘅，所以無論我哋空中服務員啦，或者機場嘅地勤人員啦，甚至保安啦，更加上就係話我哋都呼籲，如果有需要嘅話，係香港嘅市民都會參與我哋嘅行動咯。咁行動嘅詳情，我哋會今晚等下有咩回應再睇下再宣布啦。 但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假設今晚12點之前嗰個冇回應啦，或者個回覆係令到你哋不滿意嘅話，你哋嘅行動就會喺星期二就開始㗎啦，係咪啊？ 我哋會喺一個禮拜內咯。咁如果要多啲市民參與，其實好大機會啦，就會係週末嘅 嚇。你意思係今個禮拜 內？但係會一個禮拜內咯。 OK， 因為其實如果你個航班安全，基本上其實而家如果 羅純文咁講嘅話，係以前有發生，而家有發生，將來有發生，其實而家依一刻都會係個航班安全已經叫做不有呢個危險嘅風險咯。而呢一刻，如果佢唔改變個佢哋嘅堅持嘅説法嘅時候。 即是你哋嘅意思係話，即係個答覆唔滿意嘅話咧，就嗰個工業行動咧就唔一定喺聽日就會即刻開始。即係我驚啲市民放即係要請假或者入嚟聲援嘅時候咧，就都係要等你哋嘅公佈，咁就睇下你嘅工業行動嗰、那個詳細內容係點啦，係咪咁樣啊？ 都其實唔可以叫工業行動啊，因為呢件事關 係 航班安全啦，係基本上係香港機場嘅聲譽啊，同埋香港嘅聲譽嘅。咁其實我哋認為所有關心呢件事件嘅人都應該係要出嚟支援我哋呢個行動咯。 OK， 咁但係都留意翻你哋最新公布嘅消息啦。 冇錯， 咁就即係最遲即係一定喺一個禮拜之內就會呼籲行動㗎啦，咁樣係咪？ 係啦。 OK， 好，咁就大致了解咗個情況啦。今朝呢因為知你工作都繁忙啊，咁樣所以一朝早就吵醒我哋先。咁今朝呢多謝曬呢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總工會幹事張廣基先生，多謝曬你。 係，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第二樣。